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王焕章看着王俊山被陈国清推进了永生斋的前厅，他转过身对杨刚说，哎，二弟，给我走一趟，看看我刚买的那个四合院。王焕章步履如飞，杨刚紧随其后说，哎呦，三哥，您着什么急呀、啊、怎么就跟赶集似的这个。王焕章放缓了脚步，回过头抬手向北一指，二弟，没多远，出了几尺方街北口，穿过那条东西横跨的马路，再走几步就到了。要说这个直线距离吧，从永生斋到宫门口也就四五百米吧。三哥，您买那个四合院您是怎么想的呀？杨康快步跟上了王焕章。王焕章用右手推着杨康的后背往前走着说，哎，快走快走啊，是这个泽民介绍的。开始呢我也没太在意，就跟着他过去了。这四合院的主人呢姓陈，他带着我们俩从前院到后院看了这么一遍。陈先生说呀，这个四合院是胡同里最长的，这个屋顶呢也是最高的。我坐在前院这个石凳上，我就感觉很舒服，气场好啊，当时我就喜欢上了。可是当着房主的面呢，我还得拿着点，我得做出这个漫不经心的这个样子。陈先生看我买房子的兴致不高，又围着我说了一堆这个四合院的好处。当听说他们家的隔壁住的是鲁迅先生，我的眼前就亮了。我就不动声色，我就问他呀，鲁迅先生住在砖塔胡同啊，哎，我可是鲁迅迷啊，哎，买房子您就说这房子可别往这个大文豪那儿靠啊。陈先生当时就急了，他都冒了汗了，他说啊，鲁迅先生啊是去年从砖塔胡同搬过来的，他还说你要不信呢，看这本东方杂志，这里面有他写的小说祝福，还说呀，说这本杂志啊就是上周鲁迅先生送给他的。本来我就想买这个四合院，嘿，一提鲁迅先生我就更动了心呢，当时就跟房主啊签了这个协议，而且交了定金了。杨康笑着说 早就领教您这位性情中人了，挨着鲁迅中，您就把四合院给买下了。哎，这要是挨着孔圣人中，您还不把整条街上的四合院都买下来呀？王焕章和杨康说着笑着来到了宫门口二条的四合院，他带着杨康前后院每个房间都转了一圈。杨康坐在大院的石墩上，死固地看着说：哎呦，三哥哎，你这眼力可真好，这四合院没挑了，我三嫂子他们要是能住这儿，哎呦，那真是享了福了。王焕章坐在杨康的对面，这四合院离永生斋近，来来往往的住着方便，你三嫂子他们来了北京呢，也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了。哎呦，是啊，我真替三嫂子高兴啊。哎呦，您那一大家子人来北京都有的地方住了，我真是恭喜三哥您。二弟啊，上午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咱们呢就坐这儿聊聊吧。 是是是， 我这次急着赶回来呀，还有一件事您得拿主意。咱们规划成了鞋庄，把隔壁的那家糕点铺盘下来之后啊，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增大了三成，在当地呢又招了10个伙计，三年前在绥远城开的分号如今呢也都跟不上卖了，我一人啊在那儿实在是招架不过来了，还得请三哥再派个掌柜的帮我支应着。王焕章说：二弟啊，你刚回来，明天先回小邓各庄陪陪家人啊。嘿，弟妹一见我就抹着眼泪跟我要人呐。三天后你回到柜上，我呢准备召集个股东开个会啊，把这几件事情啊再砸一砸。杨康愤怒地说：还提股东呢，哼，落井下石，我听着话我就来气。王焕章意味深长地说：是啊，永生斋着了那场大火，有些事情啊一直在我的心里压着想不通啊。听了妙应寺曾作法师的一席话呀，哎，我想明白了，我这身心都得到了解脱呀。唐小虎、刘家旺这两个恶人当时就遭了报应，那二爷呢虽说在永生斋危难的时候不太仗义，但是我念他在鞋庄开办之初解囊入骨的情分也原谅了他。是泽民、德义堂潘老爷子、马洋市场田大人、锦方街商铺掌柜的和大小邓各庄的那些好人们，让我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和生活的信心。说到这儿，他从石墩上站起来，朝大门的方向走了几步，转过身又走回石墩的旁边坐下来，接着说：二弟啊，你这几年在绥远撇家舍业独打天下啊，过几天的股东大会啊，我就宣布有你一个股，也是股东了。梁康截住了王焕章的话：哎，三哥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虽远掌柜的我可以当，但是那个股份我可不要啊，我为永生斋只是出了力啊，我毕竟没有投资啊。王焕章坚定地说：二弟，你就别推辞了，你虽然没有投资，哼，可比某些投资的人对永生斋的贡献大多了。王焕章提高了嗓门对杨康说：你啊，归随两鞋庄的掌柜的都别当了，我考虑了一下啊，我那个内弟李之炫在泽民那儿干得不错，把他派到规划城当掌柜的， 你的儿子杨长宽呢也长大了，哎，我看得不错，那个机灵劲儿啊，哎，比你是只上不下，我想把他给带出来，派到睢远城当鞋庄的掌柜的，咱们这回啊带着他们俩一起走，把他们俩呢先放到归绥，安顿好了之后直奔包头去买铺面去。陈国维推开了四合院的大门，走进来说，三舅，已经把我老舅送走了，来您这儿看看还有啥事儿。哎，王焕章站了起来，国清啊，你来的正合适，把这个院子再清点一下家当，哎，走的时候把门锁好了，二弟啊，咱们先回柜上去。说着王焕章拉着杨康迈出了四合院的大门，边走边指着隔壁的院墙小声地说，哎呀，鲁迅先生就可能在书房里写小说呢，哎呀，以后啊，嘿，我还真有点别扭了，不敢大声地说话了，这要是把先生给吵了，这罪过可大了。王焕章扮着鬼脸快步走出了宫门口二条，兴奋地说，二弟啊，没事了啊，你听我给你背诵一段鲁迅的故乡。哎哎，别笑啊，别笑啊，认真听啊。说着他就动情的大声的背诵起来了。老屋离我越远了，故乡的山水也渐渐的远离了我，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，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墙将我隔成了孤身，使我非常的气闷。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了一片海边的碧绿的沙地来，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。我想，希望本是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的，这正如地上的路，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王焕章带着内弟李之炫和杨康父子来到了归绥，将归化城和睢远城鞋庄安排妥当之后，乘火车来到了包头。包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谐音，意思是有路的地方，所以包头呢又被称为路城。有这么一个美丽的传说，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西征途经九峰山，遇见了一只美丽的梅花鹿，成吉思汗便骑马追赶，追到了茂林，不见了鹿的踪影，却在一块青色的石板上清晰地看见了梅花鹿的图案。他惊叹道，嗯，神鹿，并脱口而出，包克图，包克图。成吉思汗抬起了青石板，却见下面有清泉涌出，从此这块宝地泉水潺潺，芳草萋萋，滋养了勤劳善良的人们在此安居乐业。王焕章在归化城开办永生斋鞋庄之后，曾雇驼队驮着一批老北京千层底布鞋走过一次包头。那年正赶上大旱后的大饥荒，当地人靠挖草根吃树皮为生。王焕章一路走来，路上的凄惨的景象深深地刺痛着他那颗仁厚和善良的心。他把随行带的干粮和布鞋大部分都送给了那些受苦的人。到了包头城，只有一只骆驼的背上还驮着两袋子布鞋了。驼官呢，不停地在那儿唠叨， 老掌柜的，您这是何苦啊？把东西都给了素不相识的人。哎，瞧您这趟包头走的，嘿，您自个儿都快成了叫花子了。王焕章指着城门，嘿，你瞧我这不是挺好吗？这一趟啊，也别叫做买卖了，嘿，就当是到包头来玩一趟吧。说着把毛毡帽从头上摘起来，一扬手向城门楼子上扔，毛毡帽在空中转了几圈又掉下来，驼官呢向前跨了两步接住了毡帽，一转身递给了王焕章，笑着说，哎呦，王掌柜的您可真开心，这穷的都叮当响了，您还这傻玩呢。走进了包头城，王焕章掏出了刘苍岩写给皮货店东家梁家岩老先生的手书和地址，在商铺林立的东街找到了梁记皮货店。梁家岩是从山西走西口过来做皮货生意的，在包头呢已经经营了十多年了。他跟这个刘苍岩的父亲是要好的朋友，老父亲去世之后一直是刘苍岩和梁家岩交往，感情非常的好。梁家岩坐在堂前看完了刘苍岩写给他的手书，捋着花白的胡子高兴地同王焕章打着招呼，哦哦，好好好好，哎，欢迎欢迎啊，王掌柜的 一路辛苦了啊。王焕章恭敬地说，梁大人，我这一来啊，嘿，可给您老添麻烦了。梁家岩站起身，哪儿啊？啊，苍岩少东家的贵客，到这儿来啊，那都是给我面子。来来来来来，把货先卸到后院去，我们家那库房大着呢。伙计们啊，跟着王掌柜的把这货给卸了。王焕章拦住了梁家岩说，哎呦，不用伙计们受累了，我这个骆驼上啊只有两包布鞋了，您老让伙计把库房门打开，好啊，一手一包就提过去了。嗯，梁家岩瞪大了眼睛不解地说，呀，去咋整的呀？这大老远就拖着两包布鞋来，那还不够拖脚的钱呢，你这个是赔本的买卖啊。王焕章摊着手说，哎，倒是没少拖，可这一路啊挨饿受冻的人太多了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被那个鞋啊都扬出去了。哎呦，梁家岩拍着王焕章的肩膀，呦，我真是遇上大善人了，王掌柜的年纪轻轻的有这份仁爱之心不容易，哎，就冲这个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。山子，来把驼队安顿在隔壁的驼云店，让后厨做几道菜，我陪着王掌柜的喝几盅，走，哎，咱们先上后院喝茶去。后厨把做好的饭菜端到了桌子上，梁家岩挪着茶杯说，王掌柜的，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啊，去年是大旱，转过年呢跟着就是闹的这个大饥荒，哎呦，这真是要吃没吃要穿没穿的，真是惨透了，哎，这过的什么日子呀。他皱着眉头打开了半瓶已然发了黄的老酒，倒了两杯，接着说，这瓶老酒啊是苍岩贤侄送给我的夫他家，他说是大圣魁乔掌柜的从莫斯科带回来的，嘿，苍岩都没舍得喝，拿到我这儿来了，平时呢我也舍不得喝，留了半瓶，来，咱们爷俩把它给喝完了，来来来，哎，我先干为敬了。说着梁家岩一口将散发着醇厚甜香的老酒给喝干了，然后真诚地看着王焕章。王焕章站起了身，举着酒杯，多谢款待了，我来此遇到您老人家， 真说一生的幸运呢、啊。梁家岩示意王焕章坐下，诚恳地说：“哎呀，这饥荒之年呐、啊，这买卖实在是难做呀！啊，嘿，我这批货店，嘿，都三个月没开张了。怎么着吧？你要是信得过我，就把那两包布鞋留在这儿，啊，撂在柜台上，帮你代销。苍岩贤侄呢，在信中也说了。”你是想来包头看个行情，打算呢将来开个鞋庄。哎，可是今年这个饥荒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，眼下呢那不是开鞋庄的好时机呀、啊。等年景好了，有机会的时候，我马上给你去信儿。王焕章站起身恭敬地说：“是，把鞋放您这儿啊，那我是100个放心。哎，您老这想法好，我听您的。既然来了，我就把这个包头啊，哎，转这么一转。三天后就返回归化城，来，我再敬您一杯。”转眼几年过去了，王焕章第二次迈进了梁记皮货店的大门。这儿啊，已然是今非昔比了。原来的铺面由平房变成了二层小楼，青砖蓝瓦雕梁画栋，殿前两只青山石雕的狮子威武友善的圆睁双目迎送着来往的客商，两只大红灯笼高挂在朱漆大匾的两侧，喜庆祥和。王焕章大声的招呼传进了皮货店的大堂。 梁大人，一向可好啊？ 小伙计手搭门帘，躬身打着招呼，把王焕章和杨康让进了殿堂。 客官您早啊，您请进。 王焕章环视着殿堂的摆设问： 梁大人在吗？我们从北京来，专门来拜访老东家来了。 小伙计请王焕章和杨康坐在八仙桌的旁边说： 嗨，东家正在后院那儿会客呢，二位稍等，我过去通禀一声。 杨康叮嘱小伙计说： 小老弟啊，告诉老东家，是北京永生斋鞋庄的王掌柜的来看他来了。 过了一会儿，小伙计从后院走进了大堂说： 两位客官，直接过去吧，东家在后院恭候着呢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日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梁家岩和官府打交道碰了钉子，王焕章陪着梁家岩一起去办事，他拿出了一张纸条，这张纸条会派上什么用场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 《永生斋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，行走数千里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，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，